小鸟一样不回来，太阳下山，明朝依旧爬山。 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开。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小山，山上虽然没有寺，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。明镜寺的西海，海中虽然没有楼，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。小山，山上虽然没有寺，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。明镜寺的西海，海中虽然没有楼，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。东方那边的青苔，虽然上山又下山，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。东方那边的青苔呀，虽然上山又下山，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。 金色的小山，谭晶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经典走四方当中，为您安排的是谭晶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。下面请听《小河淌水》。

照，一碗碧水一碗香，骏马好似彩云朵，牛羊好似珍珠撒。 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，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，风吹，海浪涌，随我漂流四方。大海呀，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在我的身旁。